千世界，小小环球，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就初三，初一十五半了月，读报改在晚九点啊，这是明年的事情。对了，但是呢，咱们提前得做好了预告啊，得跟这个事情呢，得让您都知道，特别是聊天室里各位朋友。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立新。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直接就能通过手机来收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当然也包括话里话外读报啊。说这个读报啊，明年啊，哎，这个一月一号开始，每天晚上九点十分见了。啊，到了晚上了，啊，这个可能啊，有的朋友啊，这个保不齐背不住啊，说不准的事儿。那晚上嘛，有点事情啊，这个来个朋友啊，或者出去开会呀、啊，什么什么应酬之类的啊，这拉晚了，或者是哪家了看电视啊，没关系，不要紧的。但是呢，我是建议您抽空过来，特别是聊天室，各位啊，因为什么呢？这个聊天室啊，就是那个听听上头话里话外聊天室，只要是咱们直播这聊天室，它是哎，一定得开。啊，今儿个没有啊，因为这是周末，跟各位先说下，顺手拿手机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是微信公众号，正式重庆伦敦两茫茫，对呀、啊，这俩雾都嘛，哎，对对对，雾都啊，重庆伦敦两茫茫，立新读报说四方。一人有难大伙帮，切记出口把人伤，人为贪财身先丧，鸟为夺食儿命早亡，任你奸猾多取巧，是难免荒郊土内藏啊。这个是早年间啊，评书相声老艺人这个给各位表演节目的时候啊，那是过去呀、啊。这一开场，这叫定场诗啊，这个其实是有传统的啊。咱们这个古代的传统戏曲，一开场叫蝎子啊，对对对，其实这个蝎子就跟这定场诗差不太多，就是怕这一开场啊，那剧场里它乱乎，哎，就拿这个来压言。啊，所以这里头这个词句呢，显着有点老式的啊，老旧了啊，对对，他那你看，当然他这是一种朴素的啊，这个是非的观念，说这人啊，得一心向善，啊，多做善事，做好事，做好人，啊，老是那么偷机取巧，哎，最终啊没有好下场，啊，这是这个劳动人民很朴素的爱憎是非观。睡梦常来，他是睡梦常，孟良张飞比刀枪，岑彭马武战吕布，多亏岳飞六合枪。那位说您打住吧，这跟谁跟谁都不挨着，哎，这个讲究的就是谁跟谁都不挨着，挨上那就不对了啊。开黑店的黑旋风，黑旋风，对呀、啊、黑旋风开黑店吗？黑子辈的，嗨，哭倒了长城，那是刘唐，赤发鬼啊！对了，大破天门阵是易德章，易德章啊！对了，穆桂英船队下南洋，那不是三宝太监吗？哎，对对对，所以他不挨着。孙大圣又把炊饼卖啊！大闹天宫的是资三四郎，好吗？都来了日本人了啊！对呀、啊，日本的。柔术高手啊，那是很早的时候一部电视连续剧，主人公资三四郎， 那故事啊，按今天说是个励志的故事。啊，咱们闲言少叙，哎，抓紧时间，这赶到周末了，还是得给您说新闻。啊，有些个新闻呢，没有那么强的时效性，但是对大家是一种提醒提示。比方说北京晚报说的，北京啊，修订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监管办法，这当中就规定了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需要控制周边的异味儿。哎，我认为这规定很及时，很到位啊，这规定制定到点上了啊。因为什么呢？我注意到了有些在道边上或者是居民小区附近的这个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啊，哎，你还别说，无冬立夏啊，只是打那儿一过，咱提鼻子一闻，吼，那位说行了啊，你看看，哎呀，连着豆汁儿啊，再带这个卤煮啊，哎，嘿嘿，弄点臭豆腐，行了，比那个那他没法比，那生活垃圾那味儿窜的哈啊，这个我还真注意到了。就在我上下班的路上，有那么一块地方，就是这个有关部门，处理垃圾专业最权威部门啊，知道了。哎，对了，他在那儿，那属于是一个啊，这个处理垃圾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呢，咱说实话，不只是那味儿，他那个地表啊，都是那个年深月久啊，那个什么那个油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真的啊，真的。打那儿走，一不留神都打出溜啊，这个咱还得管理上再精细点。哎，你看看北京晚报又说档子事儿，说这个就这个楼道里抽烟，这楼道里抽烟行是不行，不行啊，指定不行。你看公共场所嘛，人家说了楼道抽烟，我又不是在机关单位、商场、超市啊，是在楼里头，但是楼道啊，楼道一个意思，一个道理，也不能抽。但是呢，哎呀，就有那个呵，那老烟枪啊，哎呀，老烟民呐，呵，这家伙老烟腻子，哎呦，他忍不住啊，在家里不敢，怕老伴卷他，哎，对，怕老伴卷他，怕孩子搡他，啊，你看，怕小孙子腻歪他。怎么办呢？哎，楼道里头，哈哈哈哈，呵，这家伙，哎呦，连窗户都不带开的，天凉，怕风吹着啊。是，您是在乎您自个儿，那街坊四邻受了受不了啊。北京市控烟协会提醒，居民楼道也是禁烟区。这个，当然，这个咱们有提醒，包括社区啊、物业之类的都有这个责任。不过其中呢，我认为最重要的靠咱们自觉。您就这么想，远亲不如近邻，您说这街坊四邻住着都挺不容易的，好家伙，就瞧您了啊！我们那楼里头以前就有一位老大爷，人不错，见人都是打招呼，哎呦呵，堆着笑脸，哎呀，上班去，哎呦，回来了，哈哈，挺好，那么一老头。但是就一个毛病，他这口烟，像那个，其实按说这么大年岁就别抽了。哎，人家有他的道理，还告诉你说，小伙子你是不懂啊。哎，我这个烟呢，抽到这个岁数，就跟那个胡传魁喝茶似的，抽出点味儿来了，呵呵，就在楼道里抽。你说这个低头不见抬头见，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有的呢就在那个楼道里给贴个条，哎呀，您别抽烟啦，这不行，这个他你看见了之后呢，老头啊看见了，看见生气，哼，你说这事闹的，哼，干涉我的自由，嗨，你这就自觉，哎，首先是自觉。还有一档子事情也是晚报说的，他这个预付卡啊，说到哪儿是什么理发呀，或者孩子什么什么报个什么艺术班啊，学小提琴啊，歪脖琴、松紧琴啊，那叫手风琴啊，对了，小提琴、手风琴 啊，这个艺术班，或者是自己报个什么健身的呀，什么哎之类的。不是那个甲就说您得先把钱交了吗？预付，老跟您说，哎呀，这个咱这儿不能来一回给一回钱啊，您就一口气儿一总全买了，对您合适，说的挺好。问一问这个预付卡能退不能退？啊，那位说够呛，买的时候，哎呦呵，说的甜言蜜语呀，哎呀呵，说的我这一身一身的鸡皮疙瘩呀，哎呀，好家伙，这个亲呐，哥耶，有叔哎，叫的那好家伙，叫的山响啊，赶到要退了，那可麻烦了，圆和脸一抹长和脸，哎，他这脸往下一掉，哈哈哈哈，门儿也没有，这个行吗？以后不行。有章程，有规定，预付卡新规定，明年6月实施。这您记住啊，具体内容您可以找这原文过来看看，它比较多，说得很详细。咱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这卡，它有时候之前有那商家拿这个说事，哎，对不起了，您要退啊。其实您要是刚买的，刚刚您就这个下单了，买了这卡了。啊，马上退可以，这您都开卡了，您这退不对，退不了，这不对啊，这个不对。如果说啊，您买那卡开卡了，是开了，但是商家没有履约，商家违约在先，开了卡也能限期退。不是说呀，这规定只照顾消费者，双方利益都要保证。但前提是什么呢？守法、诚信经营，哎，这个社会管理的就更加的色治了，色治，哎，管理的更妥帖了，啊，更完美了，更方便了。你瞧，今儿啊，给各位讲一个我本不愿意，但是又不得不在咱们节目里给各位说的一个故事，一个很悲惨的。啊，说现在咱们生活好了，你看方方面面服务啊很周到很到位，啊，家里头嘿，这个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坦，工作也不错呀。啊，人就怎么这么悲惨呢？哪来这么个悲惨的故事呢？这就是说，我其实是不太愿意跟您说这个的。那，真是不乐意给您讲一个揪心拉肝的事情啊！对，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需要重视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所以我看了这篇报道之后呢，就这篇报道是刊登在《北京晚报》之上，很有感触啊，觉得这个事儿呢不得不说，在咱们的社会和生活当中，这种事情应该是非常极端的个案，但是虽然它是个案，啊，这个大家这个多数绝大多数人他是碰不上的，不过呢，不等于说咱们不应该提高这方面的守法、知法、懂法这个意识，啊，说是可能咱们碰不着。但是生活当中，万一碰着，咱得知道这事儿，咱得管啊！咱们都有这个责任。一个年轻姑娘长期遭受家暴，最终付出生命代价的悲剧。话说呀，这应该是去年啊，这个年底12月份。在这个亦庄那儿有一个同仁医院的亦庄的院区急诊科，哎，接着这个电话了。那天是下午的那个啊，就是那段时间，120送过来一个病人，啊，说是在哪儿啊？这个他们家是在通州，啊，这个通州啊，一个粮油店，粮油店里头的一名妇女，哎呀，说这个哟，很重很重啊，哟，这不行了，这人赶紧送过来。 送过来之后呢，随着这个救护车跟过来的，是一个姓王的青年，啊，小王。那就大夫就问呢，说是这个这位患者是你什么人？啊，他说是我媳妇儿。哦，这是你们是两口子，行。那就赶紧就开始这个抢救吧。啊，不，什么什么意思？就发现这姓王的呀，就是他也不是说别的，就是很让人产生怀疑的那么股子劲儿。对于对他媳妇儿的救治呢，这姓王的态度并不积极。是，人送过来的时候，呼吸、心跳都没有了。但是医院说了，说这个呢，我们还得该救还得救，啊，这个抢救这是必须的，不能说他没有呼吸和心跳，就意味着他的生命一定就终止了。特别是在医生，什么叫医者仁心呢？这我们一定得救，这是我们的职责。啊，说那个经过我们的这个抢救救治之后，说这人无力回天，那咱们另当别论。但是不能人往这一搁，啊，没有呼吸心跳，我们就只当他死了，不行。但是呢，看那个意思，就那男的，那姓王的，话里话外的，就是，嗨，这抢不抢救的，你这个，哟，这首先啊，这让这大夫护士起了疑心了，这不是你媳妇儿吗？那这个人家不管了。啊，医院医生有人家的职责，赶紧进行抢救。当然，最后的结果呢，还是我刚才说的，无力回天。这名妇女死了。这个人啊，就这位死者，20多岁，姓吴，咱就叫她吴姑娘。那么这人他这个死了，死是死了呀。但是呢，后来很多人分析，包括医院大夫、护士，说这个号称自称是她丈夫，这个姓王，这个他不太愿意医院抢救他媳妇儿，可能和底下这件事儿，我马上要说的这个事情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抢救，这个伤员。啊，伤者他得把身上的衣服都得给他护士给他脱下来，方便抢救。这一脱衣裳不要紧，是啊，大夫护士看着这个都惊呆了。眼前这名伤者，简单说吧，遍体鳞伤，有新伤有旧伤，浑身上下布满了各种的伤痕。大夫和护士这一对眼神儿，心的话说不对呀。再看看抢救室外头，啊，那姓王那男的自称是她丈夫，就这姑娘，20多岁，姓吴这姑娘，好家伙，这怎么这么多伤啊？这伤到什么程度？这个伤情我简单给您交代一下。确实，听了以后啊，揪心拉肝，啊，血是呼啦的，哎，而且让您听了之后，心里面太不是滋味了。这姑娘让人家给打的呀，浑身上下，毫不夸张的说，没一处好地方。她呀，她的伤主要集中在面部、躯干、下肢，其中额头有2处。深达颅骨的创伤，肋骨35处骨折，您没听错，35处骨折，啊，就是那个咱们那个有时候说评书说这人呐，筋骨寸断，哎，差不多那意思，肋骨35处骨折，那就打的呗。哎呀，说有的那个他那个骨头茬断裂之后啊，直接就扎在这个胸膜上，把胸膜刺破， 进入胸腔。好家伙，大夫护士这一看，心的话说，行嘞，这事儿完不了了。然后因为这人不是没抢救过来吗，把这个死者的那个啊，就自称那丈夫姓王那小伙子叫过来，说你过来。首先啊，这个你妻子身上这么多的伤，而且呢他这个死因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在现在啊说了不算了。那谁说了算？公安局，这事儿得报警。报警，警察来处理，而且得对这死者进行尸检。一听这个，这姓王的这脑袋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不行，大夫护士心的话说，你这思路可够清奇的，一上来不同意抢救，现在又不同意报警，后来说要尸检他也不干，其中啊，哎，必有缘故，有那么句话，事出反常必有妖。行嘞，医院说了，你不是不报警吗？你不是不同意尸检吗？我们必须得，职责的要求必须得做这个事情。医院报了警，警察来了之后调查了解这个案情。咱们呀，这事儿从头说起。这事儿是已经是都判完刑了啊，都判了刑了啊，法院都过完堂了。嘿嘿，对，从头说起。这姓吴这姑娘啊，和她这个丈夫其实不是丈夫，就她农村呢是俩人呢已经是接亲了，但是呢没有领证啊，这种情况农村有各种原因。这个案子里头为什么没领证呢？是因为这个男的跟这个姓吴这姑娘啊，他们俩人认识要接亲的时候，他那岁数不够啊，不到那个法定的那个结婚的年龄，22周岁，所以说呢就是哎，俩人先在一块过日子，到了年龄再去领证。从这个农村来到北京，在通州这个粮油店里头待着。这粮油店呢就是一共是这么几个人啊，就是简单说吧，两对夫妻一个工人。两对夫妻呢，这个姓王的这个他是二弟，他上头还一哥哥，哥哥嫂子跟他们两口子外加一工人在这个粮油店里头啊，就是帮工啊，干活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大概他们这家庭关系就是这样。那么这个人死了，而且他这个死状这个情况这么的可疑，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了解情况啊，说那天到底是怎么出的这个事情啊，啊，这人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这姓王的他哥哥啊，王大啊，王大王二啊，王大说了，说那天呢我是打外头回来啊，给人送货呀，还是拉货去了，回来之后呢我上二楼一看呢，我这弟媳妇啊躺床上，叫他吧他也不说话也不言声，哟，再一看，哟，这人怎么好像没气儿了似的，这我才叫了工人把他呀，把他那弟媳妇打楼上抱下来，打电话叫救护车啊，说那这个，因为这个之前咱们说了，这名妇女非常有可能遭受了长期的残酷的家庭暴力，那这是你们家里头的事儿啊，你总得给说清楚吧。问他这个姓王的这个啊，就叫未婚夫吧，说是你媳妇怎么意思啊，他嗨，这他怎么这样了，他嗨，他哎呀，他喝酒，他长期喝酒，而且他喝了酒吃消炎药，你想那好得了吗？不对吧，啊，警察说你别瞪眼说瞎话啊， 人家医院的医生说了，他这名妇女进行尸检啊，没有饮酒，他就没喝酒，他就没这个习惯，而且你告诉我，他浑身的这个伤是打哪儿来的？起先不说没关系，公安机关调取他们店内监控，就当天就看见监控探头底下这姓王的抬起一脚，烫噔噔噔噔噔噔，就把这无辜呢给踹出去了，踹倒在地。哎，警察就问这姓王的，王二，你没打媳妇吗？你说实话。就这样在证据面前最终呢交代了，对这个吴姑娘长期的暴力持续了至少一年多。啊，这俩人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乡下呀，这个有那种给就是往这说和事儿的啊，就等于是这个啊介绍人吧，介绍这俩人认识。据这个王二说呢，说是带着这个姑娘吴姑娘到了北京啊，跟哥哥一块呢经营这个粮油店啊，就是起先俩人还好，越往后就发现，哎呀，说这个他就不喜欢这个吴姑娘啊，你做什么事儿都能慢慢腾腾的，你怎么迟钝呢？就是打心眼里面就瞧不上他，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可是呢，这玩意儿你看都已经是接亲了，这没法往回退呀，这不带退货的呀，那怎么办呢？嗯，这口气窝在心里头，哎，就是找机会就发泄出来，就开始打这个吴姑娘，呵，打的呀。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事情啊，这个人家报纸啊就是很客观的说的啊，就是警方在调查当中呢啊，就问到这个他们这个在一起居住和工作的人，你包括那工人啊，说你知不知道这王二打媳妇这事儿啊？他们之间什么事儿我不知道，我这问人啊，这些人也不说。那这个很重要，咱要说到后头，这里头就有这个责任的问题了。什么责任啊？就是说你知情者或者最先发现这个情况的，一开始这个当事人受害者遭受家暴，看见这事儿的人不能袖手旁观。哎，咱先暂且说到这儿啊，就是肯定有朋友会提问题，这个吴姑娘，你说这个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法治社会，他打你把你打成那样，好家伙，肋骨断了35节啊，这听着都吓人害怕，不是你就能忍得了吗？这种非人的折磨，难道说你，哎，你说这人已经走了，是吧？咱也没法问人家了。那他为什么呢？后来呢，这检察官负责办理这个案件的，他们把这事儿弄清楚了。哎呀，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这吴姑娘啊，他们家本身生活非常的困难，母亲早年呢精神不正常，这人走了，后来呢他的父亲得了白血病，这人也死了啊，然后这个就家里头就是爷爷奶奶啊，这都70往上了，还有一个妹妹，生活非常的困难啊，这个而且老爷爷也是查出得了癌症了，所以这么一户人家，就可以想象这个吴姑娘啊，会不会她觉得，哎呀，你说完了这我家里头，你这都是老人，要不就是个小妹妹，小妹妹才10几岁啊，这你说我就算跟他们说，这你这玩意儿她也没用啊，得忍着吧。这一忍再忍，你瞧，把自己的好好的一条性命给葬送了。就是他本人如果说及时的，你甭管是报警或者是包括妇联啊为这个妇女同志当家做主这个机构啊， 这个都会有用，都好使。何至于此呢？当然，这姓王的这王二，咱们简称叫王二，付出了代价，必须的，判刑15年。而且呢，检察院做得不错，考虑到这个吴姑娘他们家的这个困难，他给他申请了一个什么呀？专业名词啊，这我得瞅一眼，叫司法救助金。哎，帮助帮助这户可怜的人家呗。得了，不多聊了，这故事确实讲的，哎呀，连我都觉得这个吃饭都没胃口，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咱们普法教育是吧，警钟长鸣啊，大家都得从中得到某种警示啊，这个共同的维护咱们这个安定团结的好生活吗？得嘞，不多说，感谢各位，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 Je suis celle qui s'est perdue contre ta peau quand on se cachait près des bateaux pour mettre nos corps à nu. Un jour il y a comme ça des gens qui passent, c'est la vie qui grandit. On se comprend pas toujours soi-même et un jour on aime. Oh non non non, on s'oublie pas comme ça. Tu ne sais pas, mais je garde en moi des bouts de toi. Oh non non non, on n'oublie pas tout ça. C'est notre histoire d'amour. C'est notre histoire d'amour, je voudrais la vivre encore.